港交所第三季的盈利按年跌三成，不过季内的新股集资额是上半年的两倍几。港交所表示难以预测市场几时好转，但是新股市场出现复苏迹象。李以琴报道。 港交所上季盈利22亿6千万元，按年跌三成，按季就升4%。上季主要嘅业务收入43亿2千万元，按年跌17%，按季亦都跌4%。受累港股日均成交额按年跌14%，去到不足1000亿元，只有976亿元。加上沪股通同深股通的日均成交额亦都下跌超过三成，不过保证金投资的收益净额增加，抵消了对收入的部分影响。港交所头三季的盈利接近71亿元，按年下跌28%。期内有56只新股上市，按年跌23%，集资额大跌超过74%，去到732亿元。头三季有4间的 SPAC 上市，集资40亿元。如果单计第三季，就有29只新股上市，集资额535亿元，是上半年的两倍几。至到九月底，仍然处理144宗上市申请，包括3宗仍然喺度处理紧嘅 SPAC 上市申请。行政总裁欧冠星话，交易所上季嘅数据比旧年同期创下嘅纪录有所下跌，难以预测市场几时会好转。不过见到新股市场出现复苏迹象。 It's hard to predict the turnaround. I mean, what we have observed is that markets move up and down with investor sentiment. We have always seen that there are, you know, good cycles and then it turns a little bit bearish. I mean, I don't know exactly when the turnaround will happen, but I'm quite confident about the long-term strength of our markets and the fundamentals of the market in general. So I do feel that at some point we will see that turnaround. It's hard for me to pinpoint exactly when that will happen. 对于中证监早前公布推动在香港主要上市的外国公司纳入沪深港通，他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公布，意味着有关的公司不单止可以接触国际投资者，亦都可以接触到内地的散户。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16511点，跌咗403点，主板成交额全日有847亿5千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16501点，跌10点，成交张数3156张。上证指数收报3044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27点，跌160点。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244蚊，跌10.4；美团144.5，跌9.5；恒生中国企业56.76，跌1.46；阿里巴巴72.7，跌3.3；盈富基金17.17，跌3.9；比亚迪股份198.4，跌6.6。药明生物47.2，跌3.2；李宁52.95，跌3.65；京东集团168.4，跌9.9；新东方在线34.5，升2.6。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中国天益福、中国航天万源、银图控股、赫斯控股同埋巨星医疗控股。五大跌幅股份系中国天化工、三信集团、神兴发展、进球控股同埋中国城市基础设施。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9.6，瑞士法郎1.002，加元1.376，人民币7.227，英镑对美元1.126，欧元对美元0.979，澳元对美元0.62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港金系报1534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633.89美元，卖出价1634.95美元。港汇指数报106.8，升0.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富泰村咧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已经清理好啦，龙尾消散紧去到丹桂村。重复一次啦，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富泰村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已经清理好，龙尾丹桂村。 隧道情况，洪水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见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浙江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接近东港中心。九龙入口方面近住汇景花园，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联合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方向龙尾断断续续排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狮头拔道落山方向排到兆辉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而家排到太子道西。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排到圣贤中学。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反方向去九龙近和斜村一段车多龙尾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而家排到屯门大会堂。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发表了任内第一份施政报告，勾画未来五年愿景，带领社会破樽颈、增动能、解民困、迎机遇，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施政更贴近民意，以结果为目标。抢人才、抢企业，推动金融、创科、文艺创意产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升竞争力。提速提量建屋，持续造地建立储备。优化教育，令青年有多元发展，壮大人才库。推动基层医疗，重预防、早治疗，强化扶老、护幼、助弱。清洁美化使用，推动绿色生活，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这份是属于市民的施政报告。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0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3-24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你亦可以在网上递交申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杨立门。 時間是傍晚的6點53分，期間限定，在這個宣讀施政報告的日子，承接剛才的節目施政報告速遞，有三位就是為大家主持的，分別是我陸宇光、還有林志恩和楊立門的。 是 啊，我們承接剛才的討論，其實都繼續講講關於施政報告有關搶人才、搶企業的一些措施。今次呢就都有一個的新的機構呢去到成立，就是講緊呢個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將呢就是近年未來基金底下的錢，還有呢就成立一個新的300億的共同投資基金呢，去到引進和投資落戶香港的企業。這個其實大家看回歷史，是不是對於香港來說都是一個很新的嘗試呢？ 我都覺得是一個比較新的嘗試，因為這裡的篇幅不是很多，就不是很清楚究竟他講緊這個的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呢是不是真的類似其他國家的所謂主權基金。這些主權基金呢很多時候就因為他那個資本大呢，就全世界地 去投資去一些他認為有前景的一些公司那裡，那就甚至是譬如買賣股權啊這樣的。咁咧就香港就似乎好少做呢样嘢啦，吓咁但系而家咧就见到佢有呢个动作咧，我觉得都系一个比较有策略性嘅一个做法咧，吓咁但系都要睇一睇佢究竟系投资香港嘅公司又点样啦。因为佢呢度讲到咧喺个第十九段嗰度讲咧，就系话吸引助力更多企业在港发展嘅，即系佢呢一个嘅举措吓。咁我唔知系唔系要系一啲嚟咗香港嘅企业，佢先至会系动用呢个基金去注資咧，咁樣呢個就即係有待去解釋啦。我諗， 另一個咧，關於呢一個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咧，我留意到同個施政報告個寫法咧，入邊嘅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佢擠咗喺第三部分，即係著力提高治理水平嗰度。咁佢就喺咧即係完善治理體系下邊嘅。咁啊，有趣嘅位就係咧，理論上呢個應該係同產業同人才有關嘅一個架構啦。咁可能咧，行政長官就係想突顯一點，就係呢個一個高層次嘅架構，咁而且咧，佢呢度寫到好清楚，就係想政府去主導投資策略產業嘅，咁可能係為咗去突顯呢一個即係同過往唔同嘅地方。 另一個嘅焦點咧，就在於咧呢個嘅一個新嘅吸引人才嘅計劃啦，就係呢個高端人才通行證啦。咁就講緊咧，就係如果一啲合資格嘅人才，講緊年薪達到咧港幣250万嘅人士啦，以及係畢業於全球百強大學，並且咧就累積咗3年或以上工作經驗嘅人士咧。呢兩類人士咧就可以攞到為期2年嘅通行證嚟香港發展，就不設人數限制啊。咁講緊嘅就係咧，其實而家都面臨住一個人才嘅一個爭奪戰啦。咁香港究竟啊呢個嘅計劃係咪吸引到人才咧？嗱，我哋剛才節目都討論到即係新加坡相關嘅一啲措施啦。咁講緊咧佢哋嘅年薪嘅門檻咧就係比呢個嘅香港計劃咧就係低一啲。咁兼且咧係一個5年嘅計劃啦嚇，咁亦都可以。话系俾一啲嘅新加坡嘅人才咧，系可以自由转工啊等等。咁呢个嘅计划究竟啊，譬如系除咗呢啲嘅年薪门槛之外，佢喺香港呢2年啊，究竟嗰个嘅有冇工作限制啊等等，都可能会系成为咗呢个计划系咪吸引嘅一啲关键嘅因素。 是啊，因为咧，我睇翻即系新加坡嘅相关政策咧，其实佢都灵活性好高嘅，即系佢其实嗰个嘅人才咧，佢攞一个签证之后咧，其实5年之内佢系可以系去转工，而唔需要再重新申请过另一个工作签证啦。咁另外咧，就系新加坡咧，其实佢嗰个工作签证嗰个申请程序好短啊，就系10日之内。咁简单嚟讲，就系想啲人才尽快决定咗就动身去新加坡啦。咁所以我谂嗰个关于嗰个所谓叫抢人才办公。在去决定那个审批程序那个限时要是几多日之内呢，我想这里都是可以有一些功夫的。另外呢，除了这些灵活性之外呢，譬如其他地方英国那些呢就是很快手去抢人才，譬如就他们都有叫 高潜力个人签证呢，就基本上呢那些大学生呢在50即係所知名大學嘅畢業咧嘅大學生咧，基本上你冇工作簽證咧，即係都可以去英國嘅。咁所以呢一點上面咧，我見到就係嗰個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咧，其實佢都基本上個工作同嗰個簽證都脱鈎噶啦，即係話你係可以係喺5年之內咧畢業嘅百強大學嘅畢業生咧，就未乎工作嘅經驗咧，其實你都可以攞到通行證。咁我諗呢個係嗰個靈活性上面強咗咯。 咁即係。即是说他未需要是有一间企业去雇佣他，咁他都是凭住他因为是百强大学毕业的呢，咁他就可以来香港即是居住啦，差不多下。即是他不需要在香港就业添，即是头嗰2年。是不是这样理解呢？其实 这个就可能有待即是计划的详情去到公布啦。另外仲有一些措施啦，咁包括就是话呢，香港都会有一些招商引才专组啦，咁就是由呢是驻内地各地的办事处啦，同埋海外经贸办呢去到联络呢一些海外的企业啦，同埋人才啦，就鼓励他们来香港发展。究竟这些 呢啲嘅經貿辦啊，駐外地嘅辦事處，究竟有幾多嘅一啲聯繫可以吸引到呢啲嘅企業人才嚟香港呢？ 其實內地同埋海外嘅經貿辦咧，不嬲都有呢一個嘅功能㗎嚇。咁、因為佢哋係最熟悉當地，即係邊啲企業其實應該係吸引佢哋嚟香港去投資嘅嚇。咁、咧就反而我都想知道香港因為不嬲都有個叫投資推廣處啦嚇。咁佢哋正正就係佢做嘅嘢咧，係啊，就係做呢樣嘢。 嗱，我哋电话系1872311，1872311，听众可以打电话嚟嚟发表意见啦。 提供胶袋，并以单一交易最多一个免费袋为基本原则。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政府认为以循序渐进增加征费水平比较合适，同时呼吁商户捐出胶袋征费所得的收入。至於議員謝偉全提出將膠袋徵費提高到2元的修訂動議就被否決。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的低壓區正是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在晚上7點，熱帶風暴納沙集結在海口之西南偏南約34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海南島以南海域並逐漸減弱。預測大致多雲，聽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2至26度，吹清勁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本週後期大致天晴，下週初風勢頗大，亦都有一兩陣驟雨。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現在氣温24度，相對濕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和斜村咧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咧而家已经清理好啦，龙尾消散紧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富泰村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见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去到联合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方向咧就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一处车多，龙尾咧而家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城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界限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康德道。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慢车，排到星河名居。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排到兆安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食零食的时候可以试下食新鲜水果啊。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我哋会成立人才服务窗口，由政务司司长领导，专责制定并且统筹招揽内地同埋海外人才嘅策略同埋工作，以及向来港人才提供一站式嘅支援。 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千禧年代； 下昼5点，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近年流感活跃程度比以往低，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亦会下降。 是啊，当人流和社交活动渐趋频繁，患上流感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们对流感病毒的免疫力，有效减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的。 不要被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是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和护理院舍的院友。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点解要 keep fit？ 为了扮靓就 keep fit。有个快嘅 正所谓唔做点知身体好，为了靓靓，一于齐齐认真玩健身。电视节目唔做点知身体好，由两男三女五位超榜素人组成 keep fit 志愿军，跟随魔鬼教练狂操健身。燃烧生命，只求燃烧脂肪。你都想偷师？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31。 言不自由，言不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討論緊施政報告的內容，各位聽眾如果有意見，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啊，兩位啊，我哋剛才咧就傾緊咧，關於係引進人才啦，引進企業嘅一啲措施嘅。咁當中咧，其實都係關創科咧係事創科嘅問題嘅。咁呢個時間咧，我哋電話旁邊就請嚟立法會科技創新界嘅議員邱達根啦。邱達根你好。 你好啊，大家好啊， 你好。 嗱，刚才都提到咧，咁施政报告有提到话要设立一个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啦，咁就希望咧就系可以咧去到聚焦吸引一啲譬如生物健康科技啊、人工智能啊、先进制造呢啲嘅企业同埋人才咧嚟落户香港。嚟紧话目标咧系未来五年咧吸引不少于100间具潜力嘅创科企业喺香港设立或者扩展啦，包括咧20间嘅龙头创科企业。你自己又覺得其實香港要提供啲乜嘢嘅配套協助先至吸引到呢啲嘅創科企業嚟香港呢？ 首先就好高興啦，見到政府提出咗呢件事，因為頭先我都喺度貼緊啦，貼緊我之前寫俾政府嗰個建議書咧，個成功爭取項目啊，真係剔到我手軟，真係好高興有好多項都係被政府取納咗啦。咁其實呢個我哋一路講啦，你人才香港其實吸引人才嘅能力，我哋唔擔心嘅，毋庸置疑。咁亦都佢優化咗好多人才吸引嘅政策啦，今次。咁另外更加重要，我哋成日都話人才嚟啊，最緊要你俾個機會。有發展機會、就業機會、創業機會，你就業嘅深度有冇足夠嘅工種、優質嘅工作機會？咁所以呢個吸引公司呢度咧，我覺得係好有信心嘅。今次特首喺施政報告擺出嚟呢個方向、呢個目標咧，我覺得其實應該政府都有底㗎啦，一定好多公司之前都嚟問詢過嚟香港發展嘅機會。咁當然包括以前可能好多限制我哋俾唔到佢啦。第一啦，我哋有個投資公司啦，今次係咪可以喺投資作為個誘因呢？上市我哋係咪可以本身就一個好好嘅平台提供上市機會？咁有啲產業以前嚟香港可能甚至乎可能要有啲土地嘅配套，譬如一啲醫療方面佢哋需要一啲生產嘅設備，亦都我知道有啲包括嚟香港已經通過之前我哋生物科技啊 18A 張上一市嘅公司，其實佢哋本身都想設立啲點喺香港嘅，但可能以前土地配套俾唔到佢，咁而家北部俾唔俾到呢？咁所以有一個咁樣嘅一站式服務呢，我哋對將來招商啊，真係將一啲大企業嚟香港，佢哋有咩要梳理嘅誘因呢，打通佢有個部門呢同其他各個部門一齊去一齊去共籌點樣將呢啲好嘅優質嘅未來發展公司企業引嚟香港。咁呢個我覺得係今次一個好重要嘅一步囉。 嗯，我想問一下咧，就比對喺內地或者係其他國家咧，新加坡都係啦，佢哋唔淨止提供土地啊，佢仲提供埋咧即係稅務優惠咁樣嘅喎，即係總之你嚟香港即係成立咗咧，你頭嗰十年都唔使交税嘅咁樣，即係我哋需唔需要行到嗰步咧？其實你覺得？ 我諗其實嗱，税基咧，香港本身已經係一個好好嘅我哋天然嘅基礎。咁譬如你話內地嚟講，可能本身企業嘅稅務以前都會比香港高啦。咁所以佢高新科技好多時候都係提供翻個誘因。咁當然有啲特殊情況，甚至乎會去到一啲更加低嘅稅率嚟吸引啲公司嚟。咁但係我反而覺得之前我理解嘅好多嚟香港佢哋或者冇切點嘅考慮咧。第一是土地啦，第二就是人才，即是你有没有足够的人才给他们去用，或者个人才成本会不会太高。 反而税，我覺得我哋其實都係一個唔錯嘅基礎嚟㗎啦。 其實好多個章節咧，即係今次施政報告都同人才係有關係啦。咁我留意到咧，其實政府都會恆常化咧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咧，咁就推動一啲企業咧就請同埋派住一啲香港大學嘅畢業生咧上去大灣區工作嘅。咁但係我哋同時咧，其實又想吸引啲人才嚟香港啦，亦都知香港係缺人嘅。但我哋又想即係有一啲嘅青年係上去大灣區嗰度發展。其實兩者應該點樣去做一個平衡呢？ 因為其實你有好多行業喺呢度入面，我哋牽涉到好闊嘅方面。譬如你話大灣區人才就業咧，係真係幫到啲青年人了解內地嘅機會同埋嗰個可以俾佢哋上去工作嘅情況嘅。咁其實有好多時候咧，我哋好多青年咧，尤其是讀書嘅階段咧，可能對上面嘅網絡啊、文化或者有時真係生活嘅一啲所需啊、朋友圈啊，都係比較少。咁包括我成日見到好多創業嘅朋友上去大灣區，佢我想揾個 partner 都揾唔到，我唔知邊度揾人。咁所以之前我哋提議，除咗呢個就業計劃之外，甚至乎讀書大學會唔會更加多？我哋而家所謂嗰啲三加一課程咧，即係你大學嘅時候有一年喺上面生活，咁你會認識更加多大灣區嘅朋友圈，對你將來做嘢或者創業都有所幫助咧。咁呢個就業計劃，我覺得都係有幫助嘅，因為你青年唔係淨係做創科噶嘛，好多其他行業佢都希望能夠通過佢嘅生活體驗俾到自己機會咯。但係你話 go back to 有啲領域就可能唔同啦，譬如對創科咁，創科因為我哋而家真係上中下都揾唔到人，即係好緊張。咁所以我哋就需要喺呢個領域入面，會唔會吸引到更多人嚟香港喺呢度做嘢？咁所以我諗每個行業個 sector 都會有啲唔同嘅情況。 嗱，今次嘅施政報告亦都話要去到擴大創科嘅人才庫啦。嗱，而家其實香港都有一個嘅科技人才入境計劃嘅。今次施政報告咧就係話會優化呢個計劃，就撤銷請人之餘咧，都要請翻本地僱員嘅要求啊。並且咧就延長配額有效期至到兩年啦。咁其實你點樣去評估翻現時呢個科技人才入境計劃嘅成效咧？咁其實要請翻本地僱員，對於啲公司嚟講係咪一個困難嚟嘅咧？而家撤銷係咪你哋歡迎嘅嘢咧？ 其實你歡迎嘅呢、這個，因為你其實兩年真係要有個足夠嘅時間俾呢啲人員落嚟，因為你可能之前難聽啲講，你報嗰個計劃都搞咗你九個月啦，咁你落嚟嘅時間唔係好長，咁、那個誘因喺邊度咧？咁所以呢、這個連續性係需要啦嚇。咁、第二就係、你啲人才嚟咧。有啲特殊領域咧，即係我理解過，真係可能有啲大學，可能個教授，我開個科研嘅題目，嗰、那個題目可能佢真係香港揾唔到人去做嘅，可能佢需要十個 engineer 去做某領域嘅研發，可能佢八個都要輸入嘅，咁你要佢一對一咁 match， 佢可能其他地方揾到呢啲專才嚟，唔一定內地啦，佢出面國際都可能揾到嚟。咁但係你要佢香港請翻一個，佢可能真係有難度，喺嗰個領域可能唔係好多從事呢方面嘅專家嘅人才。咁所以我哋放翻開佢，即係俾個機會，真係呢啲唔同嘅項目或者研發嘅內容可以有機會嚟香港做咯，而唔係你之前因為你一對一配一咁，可以令到佢唔落地，咁亦都係一個阻礙啦。 好，咁嗱，头先我哋提到咧，就系即系输入人才啦。咁但系创科方面嚟讲，除咗输入人才，当然好重要就系培育翻香港自己嘅一啲创科人才啦。咁喺为香港嗰个培育呢啲相关人才啦，同埋提供培训嘅机会啦，同埋实习机会上面咧，你认为今次施政报告咧，能唔能够去做到一个培育本地人才嘅目标咧？ 係啊，這個又成功爭取啦，嗰、那個職專嗰度佢又加咗新嘅啦，尤其是話護理同埋資訊科技嗰兩 part 會增加更加多培訓嘅機會，咁呢個都係之前我諗我哋業界有提出㗎啦。更加重要係中小學啊，因為你知道上次我哋好似訪問都有提到，中小學啲課程太零散啦，冇個階梯啦。咁老師跟嘅唔夠啦，好多兼教啦，未必係理科人走去教 STEM 嘅課程啦。咁所以佢今次都提到有喺譬如中學又會有啲 AI 啊、梳理下啲課程啊。咁最緊要就係學校會加咗一個叫做 STEM coordinator， 咁你真係有個常職嘅位去梳理呢啲 STEM 嘅 program， 咁呢啲都係非常重要嘅。你話如果人才老實講真係有咩瑕疵，我哋要批評呢，就可能佢有兩個計劃啦，分別個專才嗰度要求250万年薪同埋200万年薪，嗰度先至合乎資格啦。咁去到其實200万同250万年薪嗰、那個受眾可能就唔係好多囉，因為真係要好高端嘅人才囉。喺嗰方面其實我哋之前嘅提議俾政府係希望80000蚊港幣嘅工資月費月薪以上，我哋都係一啲吸納或者支持引入嘅目標啦。咁嗰個門檻就低少少啦。咁但係而家去到200万，可能個受眾真係唔係好多。 嗯，我仲想問咧，頭先你提到話，即係好多高科技或者龍頭公司唔嚟香港，其中嘅原因就係土地啦嚇。咁其實以前即係好多年前都話有間芯片公司嚟香港即係做啦嚇。咁但係咧就即係政府俾唔到地佢咁樣嚇。咁如果而家嚟講話北部都會區又好，或者深港即係科研中心都好啦嚇。咁如果係真係政府去俾一幅地，或者要好平價咁俾一間公司去經營，即係會唔會引起一啲即係社會上嘅一啲嘅爭議嘅咧？你覺得？ 我諗而家我哋最緊要諗下我哋未來嘅香港需要咩嘢。咁如果佢係對我哋個成為一個支柱型經濟有幫助嘅，能夠幫我哋培育到好多人才，你一間大嘅企業可能周邊衍生好多中小企業，甚至乎創業嘅機會，呢個係對社會上有嘅一個支持。第二個機制一定要考慮，即係而家坊間有啲傳就話，就算有人想嚟，你可能都要攞出嚟投標，咁起碼你係一個比較公平啲、公開啲對國際招商嘅態度。咁呢個我覺得都要做。咁但係以前確實係好多人嚟香港，你冇完整嘅土地俾佢考慮咧，佢係冇落住到嚟香港咯。咁你話土地需要幾多？嗱，新加坡土地面積比我哋更加少，但係佢高端製造業保留得好好嘅，佢哋工業而家佔佢哋 GDP 23-24%。咁對於呢方面，佢哋都唔會吝惜土地，佢哋有啲區係專係俾高端製造業引入嘅，譬如早幾年佢哋有個叫做 RON 嘅區，就全部做高端產業。所以呢啲都係個規劃嘅問題咯。 OK。 好啊，唔该晒邱达根，多谢你啊。 好，唔该。 邱达根咧就系立法会科技创新界嘅议员嚟噶。咁啊，跟住落嚟咧，阿杨立门、林志恩，我哋又倾倾咧另一个嘅施政报告嘅内容啊，就讲紧咧就系提高治理水平啦。因为其中一个嘅部分咧就提到话要优化公务员嘅管理制度啦，咁就话要强化奖罚制度啦，推出行政长官表扬榜奖励计划，就话由出年开始咧就定期公开去到表扬一啲优秀并且具示范作用嘅团队或者人员，去到激励公务员不断求进。咁啊，两位即系听落呢个都好似要去到行政长官公开表扬嘅，咁呢个都好似喺以往嘅公务员制度嚟讲都比较少听到。 比较少嘅，但系就唔系冇嘅，即系可以讲啦。因为譬如话嗰个行政事务申诉专员咧，即系佢都有一个嘉奖计划，即系佢亦都有公布，即系有啲部門或者團隊咧，即係佢做某樣嘢係做得好好嘅咁，咁佢都會褒揚佢嘅。咁當然呢啲就唔係好即係吸引吸眼球嘅嘢嚟嘅嚇。咁但係如果你話行政長官即係做一個特別嘅嘉獎計劃咧，我覺得都可以提高即係大眾即係對公務員嗰個工作嗰個重要性啦，同埋嗰個重視程度咯，或者就激勵到好多公務員可以更加俾心機做嘢咯。 嗯。你講開呢個即係行政長官表揚榜咧，咁我即時諗到兩點嘅。咁第一咧就係、是、即係呢個表揚榜攞到獎嘅公務員咧，譬如佢需唔需要喺嗰個年度考核入邊即係寫佢攞咗呢個獎咧？咁如果有咧，又會唔會影響即係公務員佢既有嘅一個升遷制度啦？嚇，即係呢個第一點。咁第二咧就係頭先阿 Raymond 咧提到，其實過去咧政府都有好多呢啲咁嘅表揚計劃啦。咁、其中我又記得咧有一個係叫公務員建議計劃嘅，咁就但是当然他就不是视为一个表现管理的，即是他是当是一个员工关系，一个 staff relation， 是就是希望多些公务员就着他们观察到的一些政策问题就提出意见。但我想这个呢，即行政長官表揚榜就應該係似係表現管理嗰種，即係我都係啦，即係我都諗緊係邊一種類型嘅管理措施。 應該係會，就你頭先講話，譬如話嗰、那個考職報告咁，會唔會即係考慮埋呢樣嘢？ 我覺得一定會咯，即係譬如話你考慮幾位同事一起升遷嚇，邊升邊個咧咁？哦，咁呢個其他嘅情況都差不多的時候，咁但係呢一位佢真係攞到呢個獎咧，咁咁佢肯定係好有著數咯，喺即係升遷嘅時候，我覺得。 頭先講啦，有賞亦都有罰啦。今次嘅施政報告內容你都提到話，如果有表現欠佳嘅人員咧，經督導同埋輔助之後仍然冇改善咧，應該及時終止聘用。以往去到真係要解雇一位公務員啦，終止聘用一位公務員啦，可能都要經過啲嘅好多嘅程序啦。今次咧就特別提到話，表現欠佳嘅人員經督導輔助都冇改善，就應該及時去到終止。呢個對你哋嚟講係咪新嘅措施呢？ 個措施就唔新嘅，但係最新嗰樣嘢就係及時兩個字咯，因為你話表現唔好，咁其實而家都有機制係去考核佢啊，同埋係甚至叫佢停職啊，咁都得嘅。咁但係如果你真係要佢離職啊或者停職咧，就係好冗長嘅一個程序嚟嘅嚇，你要俾好多機會俾佢自辯啊咁樣嚇，咁但係咧就而家係好多時間嚟用，咁如果你話第時係有個咁樣嘅建議提咗出嚟，咁究竟個程序上你點樣簡化佢咧嚇，亦都能夠確保翻即係對個公務員本身亦都係公平嘅咁樣。这个是一个拿捏得要比较准一点。 同埋这个我想也都其实跟那个整个公务员的评级制度有关系。因为现在他都有分六级啦评级制度。其实很多公务员呢，即我看回过往即公务员的一些内部的报告，其实都是很多都是拿到即三级或以上的，即都是一些好的评级来的。表现欠佳呢，那个占的百分比都比较少的。当然过去有些议员就提议说，是不是要强制某一個百分比的人一定要跌落係表現欠佳的類別咧，咁呢個就唔知佢會唔會強化獎罰制度嗰度都會一併過檢討埋。 好啦，咁究竟點樣去評判斷啊呢啲嘅公務員嘅表現咧？嗱，今次咧，李家超嘅施政報告咧就強調以結果為目標啦，兼且咧就亦都為咗指定嘅政策項目咧，去到訂立大約係110個唔同嘅績效指標啊，即係講緊 KPI 啦咁。咁林志恩，我知你都可能都對於呢啲嘅指標嘅定立咧，就會有咩意見咧？ 我其實睇翻而家即係今次施政報告咧，就主動交代咗嗰一啲嘅施政嘅進度咧，咁就呢個係特別嘅，因為過往有一段時間都冇喺施政報告咧後邊有個附篇就專門寫呢啲嘢嘅。咁不過咧，我就見到其實嗰一啲就主要係叫做咗嘅項目啦。咁但係因為其實每一個項目你要做完成，你其實都牽涉一啲成本啊、人手啊等等。咁呢啲咧佢就冇喺嗰個項目指標嗰度寫出嚟嘅，咁就變咗佢係列出咗一啲措施，但呢啲措施係咪等同一個施政成效或者成果咧？咁我就覺得可以即係再有待商榷啦。 其實都是的，因為而家列出嚟嗰110項咧，大部分都是一些工作目標嚟嘅。咁其實佢嗰個附件都係咁講嘅，指定項目指標啦嚇。咁呢個咧，佢就話包括即係績效指標咁。咁即係話咧，全部都是績效指標嚟嘅，即係只有部分是績效指標。因為績效咧，好似頭先我哋講咧，就真唔係話你開得幾多次會啊，你做得幾多個即係去立法會嘅講解會嚇，或者你係掃咗幾條街，而係你個效果喺邊度？即係你係咪大眾都覺得你條街係真係乾淨咗，或者佢根本以後都唔會話污糟翻咧咁樣？咁即係呢一個係大家要用一個比較客觀嘅角度去睇嗰個效果係乜嘢，咁嗰啲先叫績效指標。 最後咧，亦都見到咧，施政報告裡面提到話咧，係亦都係回應翻佢嘅參選政綱啦，就係話會成立咧特首政策組啊，咁就話會喺今年內成立啦，去到提升政府對於長遠同策略性議題嘅研究同埋倡議能力啊。咁啊，亦都話咧，呢個政策組咧要從大局觀同埋國際觀去到出發，亦都要咧掌握本地嘅社情民情，更加要深入研究同埋分析內地政策同埋發展同國際形勢。林志恩， 係啊，咁我自己做政策研究，當然就好關心呢個問題啦，因為過去咧即係舊嗰個 CPU 啦，即係中央政策組，就有一些項目是可以给民間的智庫或者學者可以申請資金去做研究的，我都希望特首政策組會有這個所謂叫做派錢給人做研究的一個措施。 有立門 好事嚟嘅，即系集思广益啊嘛，系嘛，即系多啲民间嘅智慧啦，一齐吓。 好啦，咁我哋自由风，自由风咧，今日嘅时间咧就嚟到呢度啦。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咧就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会继续同大家探讨咧施政报告嘅其他内容噶。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的主持声音导航。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城小事，我是英国的沈平。女王邮票现在可以继续使用，不过就会停止继续印刷带有女王肖像的邮票，并且开始着手设计印有查理斯肖像的邮票。不过新发行的护照就会将字眼改为国王殿下。 全新配搭， 逢星期日 早上七点至八点，记得留意 大城小事。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香港电台现场转播行政长官2022年施政报告论坛。 晚安晚安，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一台，我是公共事务组的何立燕。一阵间七点半到八点半将会是我们会转播行政长官2022年施政报告论坛，将会有几间本地的电视台联播，亦都是再一个机会是给行政长官李家超去解釋他這一份第一份上任之後第一份的施政報告的內容。而另外明早上八點鐘亦都是會有本地三間電台聯播的行政長官施政答問是會是出現的，十點半就會去到立法會出席施政報告答問會。那到時我們都是會有現場的轉播的，那亦都可以留意著相關的情況。 收睇施政報告論壇，我是今晚的主持 Now TV 的廖康瑜。行政長官李家超就發表了他任內第一份的施政報告了，我們今晚也請來了特首李家超上來跟大家一起談談。特首你好。 康瑜你好，各位觀眾好。 今晚這個節目是由幾個台一起合辦的，現在先介紹其餘幾位傳媒機構的代表，包括是有無線電視的劉俊玉、香港電台的汪明熙、有线电视的潘耀星，以及是凤凰卫视的黄迪伟。特首啊，看到在这个施政报告里面，其实房屋和土地的问题都占了你很大的篇幅。其中你又提到你的目标是在住的问题上是可以令到市民看到希望的。看到你就推出了一个全新的简约公屋，未来五年希望可以有三万个单位。其實有些人就覺得其實你現在看到公屋的輪候時間其實是越來越長的，然後你就推出了一個可以快點起得成的簡約公屋出來讓他們可以上樓，但同時間你又將個輪候時間封頂。有些市民就覺得其實你這樣做是不是即是改了個規則，令到他好像是想質疑你是做靚盤數。 我們看看我們在公營房屋的問題先。如果在土地方面的提供呢，根據我們長遠房屋策略所提供的數字呢，其實有足夠的土地可以起到足夠的公屋去給我們市民，不過就要等十年，因為呢在我們的起屋和整個過程呢，頭五年呢是只是起到三分之一，大量的三分之二在後五年。那在我們目前呢，我們就要想了，我是不是由他十年去解決這個房屋問題，還是我在頭五年在他不平均得三分之一，我是希望盡量給多些公屋給輪候的人士呢？因為對於住在不適切居所的人呢，越快離開他的不適切居所我覺得越好，亦都在我諮詢或者探訪劏房戶，他們是很清晰表達的意見。所以在我面前就說，我有沒有一個方法 可以令到在这头五年当供应不是满足的时候怎样令到它去上楼。大家都知道起楼是很现实的，是要有时间起有地去起的，所以是不可能变出来。所以我很多谢我的同事，当我提出我就说我们尽量想个方法在这头五年令到多些人可以上到公屋。当然很多建议都走了出来，但是我就深信最快起到的，第一要政府主导，要政府的方法去起，因为我们有信心，兼且呢尽量起一些是未必一定是要很优雅，但是就满足到可以即时上楼。所以我们是用一个新的概念呢，在主导住我们那个建筑期和那个土地呢，亦都可以起高一点，因为如果我们找出面的人起呢，我们有一些要求，例如我们希望用 MIC 集装箱来到一个一个搭冧起它呢，有一些在技术上呢，如果我们自己起可以起高一点的，所以就是有这样的概念，个目的就是说他们可以早点上楼。他轮候的实质情况呢，其实第三者关注的，对他来说上到楼就最重要。所以我这个概念就是一定要想办法尽量他快上楼。所以我们有这个简约居屋，综合传统居屋整体的轮候时间呢，我们有信心提供了30,000个单位之后呢，可以是降到去4.5年，目标就是4年之后呢我们完成这个目标。 其实公屋的单位呢，本身现在香港又有公屋质素都已经不是说非常之理想，或者个人的主观感觉不同，但也有人觉得是不理想，你再整一个简约版的公屋出来，你觉得这个质素是不是即是你所说的希望给市民见到的希望？ 那我要看看目前最急切的问题是什么。当然很理想，我们每个人都希望住得